大庆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播音员，祝您新春大吉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。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。在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请到了老朋友，商业观察员、作者、书评人何海涛先生。海涛你好。 哎，红九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先拜个年呗。 嗨，来之前还真没有想着这个祝福的这个信息怎么样，这个跟大家通过这个电波来传送。 看来这年味儿还不够足，是吧？一到直播间就觉着红红火火了。 是，那我想就透过这个电波跟这个大家拜一个早年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大财小财意外财，财源滚滚来，官运财运桃花运，运运总亨通，亲人爱人和友人人人都平安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好嘞，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，我们先不说榜单，先不说书，我们请到了一位作者，也是久未谋面的老朋友，回家吃饭的智慧，您听说过这本书吗？茶包小偏方，喝出大健康，您听说过这本书吗？都是超级畅销书了。作者呢也都曾经来过我们节目，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养生的那些事儿。下面呢我们就连线一下作者啊，陈允斌。陈老师你好。 翁九你好。 哎，这一次呢又出新书了，叫做吃法决定活法。不过呢，上来我们先不说这本新书，先让您给我们说一说在过年的时候，在吃喝玩乐这些方面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。因为现在啊，咱们经常会说过年啊，你得少吃点儿，你得少喝点儿，跟以前所谓说你多吃点儿多喝点儿完全不一样了。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啊，陈老师，在过年的时候如果我这个酒喝多了应该怎么办，您给支支招呗。 嗯，过年的时候酒喝多了呀，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往往就会有水果，在年夜饭的时候有果盘，对吧？ 对。 那么一般现在都会有橘子，因为过年我们要吃橘子，橘子是代表吉利的意思。 吃橘子解酒。 对，有橘子。那么如果你在喝酒的时候看到桌上有橘子的时候，一定要赶快收起来两个橘子啊，把橘子拿。别笑啊。 嗯。 因为晚了就抢不着了，大家听了这个广播以后，可能每个喝酒的人都会去抢这个橘子了。 对对对。 嗯，赶快抢两个橘子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橘子啊。你不是吃橘子，而是我们要用橘子皮。你可以不妨先用桌上的茶水把这个橘子皮先洗一洗，把它泡一泡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橘子皮剥下来。剥下来之后呢，你就用开水泡一泡这个橘子皮。 然后 泡完这个橘子皮， 嗯 泡完这个橘子皮以后呢，最好是往里边我们加一点点的盐或者加一点点的糖，然后喝这个橘子皮泡的水就可以了。 哦， 这就是非常简单方便的一个解酒茶。 嗯，这相当于是自制的一个解酒茶，橘子皮加盐，然后再加点热水，这种方法可以让自己这种喝酒的不适感很快的消失掉，是吗？ 嗯，是的，因为它既可以解酒啊，也可以缓解酒后这个肠胃的难受。有的人在喝酒第二天还会感觉到就是恶心或者是没有食欲。 嗯，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在喝酒的时候提前喝了这个橘子皮的茶呢，那么它就很有效的可以防止第二天出现这样的现象。 嗯，你看啊，海涛啊，你那块可能声音听得稍微小一点，刚才呢陈允斌老师教给我们，如果你在饭桌上是吧看到了很多的酒，不要害怕， 也看到了一些橘子，这时候你要赶快藏两个在兜里，然后呢把它制成非常是吧非常可口的这种橘子皮水。像你一般过年的时候经常喝大酒，我知道，对吧？ 有时候那难免吧，跟这个亲朋好友在一起，逢年过节喝一些酒啊。 哎， 但是很多时候确实架不住热情，可能会喝得多。 是，我知道你喝个一斤两斤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啊，但是你喝完之后难受，谁难受谁知道啊，这是第一点。关于酒喝多了怎么办？那么肉如果吃多了，您觉着还有方法能够去除这种不适感吗，陈老师？ 有啊。其实呢，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年夜饭的饮料，这个饮料呢就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肉吃多以后的难题 啊。什么饮料？ 猕猴桃汁。 猕猴桃汁，哎呦，我最喜欢喝猕猴桃了。 是吧？猕猴桃汁我觉得是最适合在年夜饭的时候喝的，因为它是可以消肉食的。在猕猴桃里面的其实它含有一种分解蛋白的酶，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吃年夜饭的时候你喝一点猕猴桃汁呢，那就可以有效的消化那个肉食。 哦， 而且啊，猕猴桃汁做起来很方便，不需要榨汁机的，因为它本身就很软啊。我家里是怎么做呢，就是把这个猕猴桃你把皮给它剥开以后直接放在碗里捣碎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水和糖搅匀就可以了。 哦，明白了，就是猕猴桃本身就很软嘛，是吧？你就把它剥了皮放到碗里面，是吧？你就拿一个那种捣蒜的东西夸夸夸两下就可以吃 了。对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很方便。而且猕猴桃哈，它有一个特点，我们其他的水果呢一般都是要在餐前吃水果啊，餐前来吃，可是呢猕猴桃呢就是要在餐后吃，特别是吃了大鱼大肉之后来吃，因为它是消化肉食的，如果我们餐前吃反而不太好，餐后吃呢就非常舒服。 哦，哎，这个还真是长知识了。一般人都说不要在这个餐前吃水果嘛，但是这猕猴桃没关系，什么时候吃都行啊。怪不得有人管它叫做水果之王呢啊。那么刚才您提到了，酒喝多了或者肉吃多了应该怎么办？那您毕竟也是这个祖传中医世家嘛，同时呢也是一心研究中医的各种理论，同时呢也是中国简易食疗推广的第一人，同时也是回家吃饭智慧畅销书作者。在春节过年的时候你有什么提示给大家呢吗？关于养生方面。 嗯，过年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呢有三个建议啊。第一个呢就是年夜饭其实吃是有顺序的。很多人就是吃年夜饭总觉得没有吃多少就吃撑着了，但是这年夜饭很丰盛啊，大家又觉得好像很遗憾。其实如果是我们按合适的顺序来吃呢，你可以吃得很满足，然后呢又不会让自己的肠胃难受。 什么个顺序能不能给我们朋友们说一下？ 嗯，这顺序很简单，就是按照这个食物在我们的胃里消化的时间长短来吃，消化时间越短的就应该先吃，消化时间长的就应该后吃。那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先吃水果，普通的水果先吃水果就先上果盘，然后呢我们可以吃点青菜，然后我们是吃米和面食，最后才是吃肉食。 哦，就是先是水果，然后呢米跟面食，最后呢是吃肉食。 肉食 啊， 对，因为水果进我们的胃啊几分钟它就可以下到我们的肠道了，但是呢肉可能要花4-5个小时。所以的话我们如果按这个顺序来吃的话呢，我们的胃呢能够及时的排空，人就不会觉得肚子很胀啊，就会舒服很多。 哎呀，真抱歉，刚才我说错了哈，就是说这个果盘应该是先吃，但是现在很多饭店呀都是吃完了之后，哎，我们这个送你果盘啊，您觉得这个是不科学的对吧？ 对，所以其实因为我经常宣传这个观念呢，那么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去餐厅的时候都会要求先上果盘，而且现在有些餐厅他们也知道了，所以就会也会变通了。所以我们去到南方，特别是南方人学得很快啊，他们现在有些餐厅都会问你，您是要先上果盘还是后上果盘？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自己要求啊，先上果盘。 好好好， 这是刚才对于过年的吃饭方面的一些提醒，对吧？还有吗？ 对，刚才那个是第一个啊，第二个呢，我就是想提醒大家，我们过年的时候呢，建议大家如果要吃饺子啊，可以考虑一种馅儿，就是茴香馅儿的。 茴香馅儿的饺子，但是有人受不了这个味道嘞。 受不了这个味道哈。 嗯，它有什么好处？ 受不了这个味道呢？我们先讲这个，然后受不了味道的，我再告诉他们一个备选的方案。 好， 茴香馅的饺子呢有两个好处。第一个，我们过年要吃茴香馅的饺子，这个很吉利，因为茴香，茴香嘛， 茴香、 就是、要回到 家乡啊。 对，所以呢，老人们都讲究过年是要吃茴香馅的饺子。第二个呢，茴香它是暖肾的。而暖肾的作用，意思就是说，它可以补到我们身体的阳气，并且它是补肾阳的。其实过年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冬春之交的季节，往往来说我们是在春节的前后会立春，这个时候属于初春，初春其实是很寒的，春寒嘛啊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补的就是肾阳。所以呢，在过年的时候吃这个茴香馅的饺子呢，它能很好的养身体的阳气。我们都知道养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，按照季节就是春夏要养阳，特别是在初春的时候，我们要让阳气生发起来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吃茴香就有这样的好处。而且呢，过年是讲究素净的，现在的人都大鱼大肉啊，其实老人们会讲究过年要吃的素净， 对， 素素净净的过一年，这是以前的人的追求，就这一年不要有太多的风波，素素净净的，平平静静的，哎，这样过下来，哎，觉得很舒服，很安稳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吃茴香馅的饺子呢，一般都是配豆腐。所以你刚才不是说有的人受不了那个味儿吗？ 对。 其实我们，其实我在很多地方啊推广过，那么他们都会试用茴香跟豆腐做在一起啊，这个味道很平和，很舒服。茴香很奇怪，这个东西跟豆腐很相配，你可以不妨回家试一下，这样做出来它的味道感觉就很平和了，不会有那样浓烈的味道，就感觉很素净，这一年就素素净净的过去了。 好好，那下面呢，我们来说说您新出的这本书，叫做《吃法决定活法》，四代中医四季养生十方，后边有一句话说，现在开始这样吃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言外之意就是说，现在很多人他的这种吃法是不对的，不科学的，或者说直接影响到了活的质量，因此才有了这样的一本书。我这个推断正确吗？ 应该可以这样说。因为我们讲民以食为天啊，我们每天吃的每一口饭其实都可能或多或少的决定了10年、20年以后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，那么也就其实决定了我们以后生活的质量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很多人都喜欢问我啊，就说老师，我养生应该从什么年龄开始，多少岁开始？那不管对方问的人他是一个中年人或者是年轻人，我都会告诉他，我的看法是养生就从此时此刻开始。 这本书呢分为了春夏秋冬四季养生，而且呢里面给出了很多独家的食方，也纠正了一些社会上关于养生的误区，这里面同时有很多源远流长的常识，所以呢应该算是通俗易懂，实操性非常强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对吧，马上到雨水了，这里面也提到了说，在初春的时候您可以，是吧，您可以吃点什么萝卜缨，说这个东西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。那咱们就以这么一个小点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如何来写的，好不好，陈老师？ 好的。因为这本书呢，我是按照这个季节啊，以时间为主线来说的，因为在中医养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季节养生，每一个季节呢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古人会认为说天地之间都充满了气，这个气呢简单的说就像鱼儿在水中，而我们人就在这个天地之气中，所以 像红酒你天天在电台啊， 嗯， 这个主持人，你肯定会很关心到这个天气的变化，对吧？ 对对对。 那么，我其实如果有些人就会发现啊，一般来说每五天天气就会有一个转折。 嗯。 比方说，可能，连续五天晴天之后，第六天它就会阴天了，或者说是刮风了，或者说是寒潮降温了，或者说是天气变暖了，所以。这个就是古人也观察到了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天地之气在变化。所以呢，古人会认为我们每隔五天都要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。那么，每隔十五天，也就是每一个节气，又要再调整一次。所以基本上来说，我们的饮食是根据节气的转换来不停地进行调整的，这样就能够跟得上这个季节，跟得上这个时间的节奏了。比方说现在立春了，已经快要到雨水了， 对， 那么我们很适合来吃萝卜缨。 嗯， 这个是我在书里给大家推荐的。为什么要吃这个萝卜缨呢？萝卜缨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，就是它是天然的钙片。 哦， 它的含钙量是特别的高，很多人啊都很想要就是补钙，但是实际上我要提醒大家，我特别不提倡吃钙片。 哦，为什么？ 因为我们人呐，在我们的饮食里面其实是不缺钙的。 嗯， 钙很丰富。你看，小孩不缺钙，为什么到了年纪大的时候，老年人就会说他骨质疏松就缺钙了呢？吃的东西是一样的，其实是吸收率不一样。 哦， 钙是很难，相对来说很难吸收的一种元素啊，特别是钙片，这是很难吸收的。如果我们是从食物中摄取天然钙呢？相对来说它好吸收，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说蔬菜里面其实是含有很多的植物钙，这个钙是非常好吸收的一种钙，特别是萝卜缨啊，萝卜缨在蔬菜中它的钙含量非常的高，大概来说我这么说吧，大概二两的这个萝卜缨里边，它可能就含有大约有三两到五两的这样的一个对不起啊，是我是，我们应该这样说，就是150毫克、350毫克这样的一个钙， 哦， 也就是二两的这个萝卜缨子，而且这个钙呢吸收率很高，所以它比我们吃钙片效果要好很多。 哦， 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其实初春的时候，我们老话讲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。 嗯， 青黄不接的季节呢，那么这个时候。我们其实很少有蔬菜可吃的，当然现在大棚蔬菜例外啊，大棚的蔬菜这个不是硬食的蔬菜，如果要讲硬食的蔬菜呢，现在就是很少的品种，而萝卜缨呢就是现在很宝贵的一种绿色蔬菜了，特别它是萝卜在开春以后暖了以后才发起来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，秉冬气得春阳， 嗯， 也就是说它吸取了冬天的精华，又吸取了春天的阳光，这个东西就真的非常适合我们现在来补身体。所以这个就是早春的时候吃萝卜缨，其实它是完全是因为季节的缘故。 嗯，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季节养生。 那么在初春的时候，我就据我了解哈，因为也看过您的一些文章嘛，这个不太适合大量的去吃水果，为什么呢？ 其实这个文章可能您看到的是我写的， 对对， 因为别人没有提过这样的说法啊， 没错没错。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其实非常简单一个道理，那《黄帝内经》里面就写了，我们春天的时候是要少吃酸性的东西，要少吃酸味的东西，而水果呢就是一个酸味的东西，因为春天啊，我们讲究的是要吃甘味的东西。什么叫甘味呢？就是粮食，这些是甘味的东西，比方说米啊、面啊，你慢慢的去品，它有一种回甘， 嗯， 这个叫做甘味啊，这个是适合春天来吃的，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春天要多吃一碗饭。但是呢，水果呢，不管是再甜的水果，其实它都含有大量的果酸，只是它的甜味掩盖了它的酸味。那么水果都是酸甜的，而这个酸味呢，它是收敛的， 可是我们的春天是要发散，春天不是一个往回收的季节，它是要往外发的季节。所有的东西都在发，植物在发芽，那么我们人呢也是在往外散发，我们要排毒，要长身体。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吃太多的水果，否则会收敛起来了，不利于我们散发。其实你会发现，如果不是现在有这种反季节的种植，如果我们按照季节正常的来种植，在早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水果可吃。 这倒是， 对吧？ 嗯，因为现在有大棚了嘛，对吧？嗯， 现在有大棚了，对。可是真正来说，如果不是有大棚或者是一些我们保存水果的技术啊，让他们能够经过秋天经过冬天还可以保存，如果是正常来说应季而生的水果现在有什么呢？其实是没有的。 嗯， 这个说明什么？老天爷就不打算让我们现在来吃水果。 好好，就是咱们简单的说一下，在初春的时候也不适合大补，是这样吗？ 是的，春天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排毒的季节啊，冬天我们要补，补完了以后到了春天，这个时候不适合大补。春天一补人就容易怎么样呢？上火，血压高，很危险。但实际上春天的时候我们是要散，往外散，把身体里的浊气散出去。经过一个冬天我们捂了很久了，身体里面其实很多的毒，我们把它发散出去，这个时候主要就是排毒，千万不要补，越补就越上火越难受。 好好，非常感谢陈允斌老师啊。更多的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吃法决定活法这样的一本书，也是陈老师最新的一本著作，里面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内容，也是图文并茂。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，同时呢也给您拜个年，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事业上蒸蒸日上，同时呢家庭幸福，身体健康，好吗？非常感谢啊，海涛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先到这里，再会。 好，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，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，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著名诗人。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。哦，等等，那谁呀？哦，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？是他们，就是他们。他们携手走来，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。 读书俱乐部，思想运动会。 读书俱乐部。